锵锵三人行， 今天啊，咱们接着跟郑钧、锵锵啊，还有咱们渣渣，你说年轻，他说年轻啊，就是这个人呢、啊、说真话。可是我突然有一个感觉啊，看穿假象啊，他是需要一定的阅历的。真的，你比如说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不是说他不想说真话，而是你这他完全是被你们这些四十多岁的人控制着，让他去哪儿，让他去哪儿，他哪知道啊？我也见过陈楚生，看上去真是给人印象很好，乖乖的，谁说哎呀见谁都点头，特别我觉得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以前签过给百代，因为我原来签过百代，他签过大公司，签了以后他是新人，大公司直接给撂在旁边，根本不理，所以他经历过磨难。这种小孩他就知道自己现在的机会得之不易，他会特别珍惜和努力去做。 是是是， 假象太多了，各种假象。可是这种假象呢，你要是看不穿，你就被他带着走，等有一天你突然看明白的时候，你可能已经蹉跎了很长时间的这岁月过去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所要具备的一个素质，很重要的一个素质，在现在的环境生活下去，就第一是要有具备看穿假象的能力，一个冷静客观的态度，不要被表面现象去，就这个人火，这个人，或者这个人说什么，包括我，你也可以看出我说的我的假象有没有假，我也有。那天我跟公司说，这个完全是个意外，就不让人说我说就是这个东西突然成为一个热点，其实是个意外。当时我是因为我去看完我哥我侄子玩完了，我坐到这儿胡扯几句，然后就听专家们聊，大家这些唱片公司老总们一聊，结果第二天成武全是我说了之后，然后呢，后来呢，我就给我公司的人说，我说你说可笑不可笑？我说咱们当时宣传的时候，给这些什么电台寄碟呀、啊，给这些什么媒体什么希望发咱们的照片文章都没人理你。你这么说一句，夸给你放到头条上，说这也不是咱们设计的，可是就这么来。我说媒体，我就告诉你，我媒体就是这样，就是一狼，你给他扔底几滴血，他就循着血味就来了。或者就是像斗牛士一样，你拿块红布，你晃一下，让他往东，他就往东；你让他往西，他就往西。我说就这么回事。 对，所以他现在我们得重视引人注意啊，吸引眼球啊。 对， 所以你用的一个字眼儿狠了，他感谢你啊。 对， 说骂他是垃圾，太好了，这比说他有一些缺点要刺激多 了。你骂他说骂垃圾也可以当化肥嘛？ 对对对对， 这就没办法了。 所以啊，我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是音乐的这个外行了，但是呢。就是所以说看透假象嘛，就像你说的，也看到有一些意见呢，就是说音乐你觉得有绝对标准吗？比方说啊，像你说很多歌啊，比如像朴树的那些花啊，哎，我就发现呢，我都在听一整天，可以陶醉在一种心境里。 对。 可是就包括这个灰姑娘是吧，也是。但是音乐的标准会不会改变？比如说到今天来说，有些人说这个流行歌就是一种消费品，他不，我就发现啊，那天你看什么李宗盛啊、罗大佑啊，好像跟你的这个音乐认识啊是接近的，都是说你得深入人的心灵啊，很久很久之后让时间来证明我们还记得你的歌，还记得那种东西。可是这个标准本身是不是某种你们那个时代的标准？ 你说的这个很有意思在哪儿呢？这个是以前我们探讨过这个问题。这个呢，各大唱片公司，从西方最早的五大唱片公司开始都是这样，潮流永远是唱片公司制造出来的。就是说因为唱片公司它得持续的卖新产品，就跟你跟电视机一样，它今年出一款这个，明年还得出一款那个，如果每年都一样，这电视机没法卖了，就新的，就第一款放那不是一直就卖那个吗？它隔段给你来液晶，因为那是等离子。 对， 它为什么呢？它得卖新产品，唱片公司也完全一样，所以他每隔一段时间他必须制造潮流，他不可能。我那天在别的采访说，我说天才不是每一天都有，不可能每天，马拉多纳两百年一个。 对， 所以呢，可是唱片公司得卖东西啊，他卖的是人啊，他卖的这些歌手，这不可能个个歌手都是天才，所以他必须就制造潮流，很多潮流是唱片公司制造，他抓住一种机会，觉得这个东西有苗头，应该不错，他就制造。 但是他得看得准， 他得看得准，这是唱片公司的本事。但这个东西制造出潮流，其实潮流呢，其中有好的也有不好，这是肯定的。它之所以能成为潮流，是里面一定有好的。比如这 hiphop 火了，因为里边确实有的歌真的很好听。但是你纵观这么多年的音乐下来看，各种潮流变化中，你会发现最后留下来的好音乐，一定是歌词曲本身就特别好，它做成什么流派它都会火。 没错。 你要这种歌， 嗯嗯嗯， 其实这就是真相。 就像最近咱们都在排的， 对 啊，因为我们 最近都在排的，听一英文 歌， 听那个英文歌，就听那个他很喜欢枪炮玫瑰乐队，然后我们的 嗯， 都在排他的一首歌，就是玩。为什么呢？ 我的乐手都是八零后的，我们都 都是小孩，他们 很 爱死了，就因为这种歌永远都有价值。我跟他，我虽然你说这个，我就说这是个假象。为什么？真正大浪淘沙下来后，你会发现所有形式都是潮流被蒙的。就被大家拿来公司拿来蒙你钱的一种手段，可是其中真正留下来好东西都是一样，本质是一样的。到最后你看这歌，你就发现可能猫王时候 Beatles 时候的歌，到今天你把它做 hiphop 仍然很好听， 对对对， 就是那个形那种形式，对，你怎么你把叶问列侬的歌你做 成 imaging 任何形式，摇滚乐、重金属、朋克、这 hiphop 它都好听，就是说明那种东西能留下来， 看来是有某种永久的东西。 对啊，这才是最后的。 不像现在，现在真是就是批量生产，尤其是又说回像刚才咱们说的 批量生产就这样， 词曲都没有根基，说就用编曲去堆吧，编曲好，编曲炫，这样这个 因为 什么？ 因为 就 是说，因为唱片公司他不可能每年都有天才，所以呢，他把这种形式捧得最巨高，他认为这种形式就是目前最伟大的，他把这种音乐形式的地位捧得很高。那你听 hiphop 这种，就是现在最火、最时髦的这种音乐形式，不管里边是不是什么是好，词曲是好的还是垃圾，它都是好的。 嗯， 他给你把这个搓成一堆卖，就这一堆都是好的，那别的都是烂的。他用这种宣传、这种广告语，就导致呢，小孩的就听众、年轻听众，包括年龄大的听众的这种审美判断力突然就丧失了，因为。他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这其中有确实有很好听的，那这一波呢，这种东西又都时髦，那这个就是好的，所以大家丧失了这个判断力，根本弄不清是什么好听。所以有的我也懵，我到底他说这歌现在特别火，一听这歌好哪儿啊，有什么好？ 所以说 这个特别火， 但是是不是确实有一个人的这个口味转变的问题？你好比像讲老实话，周杰伦最早的那个歌，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也听不出好在哪儿，这是好什么呢？但是呢，不是也有评论说吗？说一开始好多人骂周杰伦呢，说周杰伦这叫什么歌，话咬字都咬不清楚，听都听不明白。然后呢，说八年之后啊，人们看到了，说周杰伦是才华什么激情的结合，而且实际甚至还挺重视传统文化的，那点琵琶呀， 周杰伦这个，那有一个核心的东西是在于方文山的词写得非常好。我觉得方文山的词，他首先他成为他一种创新了一种流派。因为音乐它到最后你说的就一点，就是音乐是最伟大的在于它的创造性，一直在突破，写更新的形式，更发掘新的好听的声音，这音乐的魅力就在这儿。你说如果咱们一直听 Beatles 也没意思，他你都渴望到出现新的好听的声音，所以他呢伟大的时候，他确实写了一些好词，很好的词，包括周杰之前的那时候那个很早的时候那个娘子什么，那时候的词就已经很好。 而且我觉得他还有就是说旋律上他非常注重旋律是很好听，我觉得他在旋律的写旋律上， 对，然后 hiphop 这种形式也这种音乐形式也是现在潮流最潮流的这个浪尖上，所以他把这几个因素组在一块，你觉得他确实是很好。 包括他说话听不清楚听不懂，这就是特色，这就是风格。现在有多少人可能口齿挺清楚的，但他就要学他那样唱不清楚。 那我觉得这不是什么优点，我觉得口齿不清楚 是特点， 这个爱屋及乌了， 这是特点。 对， 这是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电视提供了一种帮助，让你能看见词儿。原来没有电视，只能在电台听的时候，你听不清楚的词儿，如果这人口齿不清楚，那就歇了。那现在你看这个 MV 的，他词儿都给你打得很清楚，所以你知道他在唱什么。即使他的口齿不清楚，你根本不注重他每一个字儿有没有念清楚，不重要了。现在是口齿清不清楚不重要了，并不是说这是不是优点。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有时候你不能你站在你的年龄上去想问题， 对， 所以我有时候特别容易怀疑我自己。你比如说要站在我的年龄上想问题，我确实觉得为什么这个年代近十年来吧，确实没有什么。我也经常去卡拉 OK 啊，但是记不住啊，学不会啊，记不住，没有什么歌能够停在脑子里，所以就会觉得自己老啊。你比如说到现在，我想起当时说那个罗大佑那个恋曲1990啊，但是人家说你现在还记那个歌， 老了， 你本身你老了嘛。 那我也老了，因为我也觉得近起码七八年的新歌我也都没怎么听，我还周杰伦算是听一听，然后老郑的 我听的多，不是我听的还多，因为 你听的应该多一些， 因为我做唱片公司的，我必须做新人，我要听这东西。另外呢， 我也目睹过很多新人怎么火的，包括那个原来在我酒吧唱歌唱歌的那小孩，就写求婆那个小孩，他不是火了吗？他们当时最早我们酒吧唱歌嘛，他跟他女朋友在酒吧唱歌嘛。当时我一听那个，我就给我们公司的经理在旁边，我说这个歌一定会火。他说为什么？这什么歌？这么烂？我说这个歌具备了目前现在这个音乐环境所需要的几个元素，所以他一定会火。当时就说了，后来是因为他本身合约有纠纷，所以我们经理没有签他。但是我当时说这种歌一定会火，我说他具备了几个因素。第一，这个歌呢旋律很容易记住，它旋律就那个主题句很容易记住，那一两句很容易记住。另外呢，它又讨巧了一点，歌词的主题这个命题又讨巧了一点啊，就是这个就是现在这个年轻人这个心理啊就是这种就是什么这个缘分啊，求这个就求佛这东西，心理它这个点题点的，我觉得就很有这个商业价值。但是这个歌这种东西，你说我们落伍了吗？其实我听到，我当时也听，我觉得这歌确实会很火，但是我真的不喜欢。 这流行音乐一般，你总得承认，它好像主要的消费一个群体是什么？中学生？ 没有，它分 青少年， 它分得很细。现在越进步呢，它的市场细分越来越多。原来是没有细分，原来是一锅粥，煮了一锅扔进什么是什么。现在呢，它因为东西多了后呢，市场的需要完全明显的就是细分了。后来你就发现，其实。咱们回到选秀这主题，其实选秀的这个主题呢，火的其中很多偶像是在大概二三线城市更火，北京上海可能要弱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北京上海，尤其像上海，北京上海它本身接触的东西太多了，而且它都接触的是最新的资讯。比如说日韩现在流行什么，是吧？港台流行它可能看不上，它日韩流行什么？欧美流行什么？现在我接触很多小孩听的欧美的东西比我听的多多了，非常就最前卫的他都知道。 真不像我刚差点想说咱们小时候，就是我小时候以及你更年轻的时候， 你小时候跟我年轻的 时候 就觉得没有 什么， 现在他们接触资讯非常新，所以他们觉得这些东西跟他们接触到的更优秀的一比不在了，所以他的选择很多，他就不容易洗脑。你发现洗脑最容易被洗脑的人是因为他的资讯越封闭容易被洗脑，你资讯越不封闭你越洗不了，他的选择很多，他自己自主意识越来越强，所以他的选择性很强。但这个东西我觉得不行，也不喜欢。所以北京上海的文化潮流跟咱们中国别的地方二三线或者三四线城市的文化完全是在两个概念上，市场是在两种概念上，所以这两个城市的听众听的东西跟内在几个在更小偏远的地方的完全是两个概念。 所以还有人说呢，说你这个郑钧你没有看到，说虽然这个选秀啊你可以说他的这个音乐功底不是很强，但是他让多少比如说二三线城市很多人过去就对流行音乐不感兴趣，但因为这么一个小孩他至少开始对这个流行音乐感兴趣了，增加了音乐人口消费人口。 他说的一点都不对，他说的是很多人对娱乐感兴趣，对音乐一点没兴趣，还是对音乐有兴趣的人有没有选秀他还会对音乐有兴趣，对音乐没兴趣的人你有没有这他还是不感兴趣。为什么呢？你说的那个是很多人被压抑太多年了，中国人是像我们这就是再大点年纪的，就是说他的性格特别希望能有彰显的机会，但是一直压抑着就过得苦哈哈的，没有能展示自己个性的机会。突然有一天说哎，我可以参与这么一个节目了，他胖的跳出来。所以你像我去做这评委，发现70多岁老头啊来了，大妈来了，大妈唱完他根本都不等你说哎您这唱的怎么样，评你点评他不听，唱完了走了，他就是来我这儿来要表现一下我的哎我表演了一下。 年龄大的人多吗？能占到个比如说你 那 接触到的， 就是那也是鼓足勇气来的，在偏远的地方这已经鼓足勇气来了。为什么呢？他觉得我这一辈子活过来白活了，我就要展示一下我自己。所以这种凑热闹的人太多了。 就现在给小孩其实平台好了这么多，给新一辈在90年那天我是跟谁在聊天，说这个教育界的一帮朋友前辈也是说，他们有一个人说我看了一篇文章是90后的孩子写的，这篇文章的主题内容就是说给80后，说80后你们已经老了。我们听了，我们在座的人听了是觉得他出了一身汗，就但现在的孩子们接触东西，你看就刚才说咱们刚才说那话题， 咱们共同认识的还依然在做电台的朋友，十年前我们在他家看格莱美，因为只有他家有卫星电视，接一个 MD 机器录了信号转天播，我们已经是最快能播出格莱美的。现在人家都已经可以亲自去参加格莱美去转播了，这就是变得，现在我们其实新的孩子们生活在一个很幸福的时代，但是为什么这个市场整个这个现状，尤其是说我们国家的这个音乐现状，因为全世界的音乐都是处于一个低谷，可是咱们的好作品， 对，有些人也是形容啊，说这个音乐圈啊，或者说娱乐圈吧，从来都是什么后浪什么的推前浪，然后前浪的这个躺在沙滩上，就是说你现在会不会是有一种躺在沙滩上的哀鸣的心态，所以呢觉着对音乐也很绝望，甚至对未来好像也悲观。你现在他们有人说到40岁左右， 其实一点都不悲观。 嗯， 我发现我这个人跟别人的想法真不一样。第一呢，我大概到这三年的时候，这两三年的时候，我才真正身体是我从小到大最好的时候，精力最好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年我的之前那十年就一直努力工作，没完没了演出工作，之后这一段自己做唱片公司最多老板以后呢，就放松下来，因为我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 嗯， 放松下来以后呢，整个人状态放松后就很舒适了。然后 练瑜伽， 我又练瑜伽，又练了几年瑜伽，我瑜伽也练的那个程度也还比较高级。 妖魔鬼怪的动作， 没有， 这个蝎子式，蝎子式动作。所以呢，身体是很好，然后呢，自己过得还比较开心。我的生活前提就是说，一切首先满足让自己开心了。 嗯， 再考虑让别人开心，因为我家人跟我说过一句话，说如果你不开心，你再努力让我们开心，我们也开心不了。 没错， 所以你把你自己活好了，就对我们而言就是最大的贡献了。 对， 所以我这样我就决定还是把我自己活好。那么至于你说的这个，你说我是不是躺在沙滩上哀鸣？我觉得我哀鸣的时候，大概是在我刚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才哀鸣，因为那个时候是我最愤怒的时候，最激情、最愤怒的，因为那时候的这种环境的这个压力比现在大多，因为是没有机会。那会儿你愤怒的原因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见到任何希望和机会，所以你绝望。现在是你见到的机会和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太多了， 你困惑，并不是说你绝望，或者你看不到希望，你没看不到机会，是因为你机会太多之后你完全困惑，我该干什么。所以现在对我而言，我的困惑，我的问题不是在于说，哎，我这新秀把我打倒了，我真的期望他们把我打倒。为什么？这个行业如果来回来去就这么几个老面孔，有什么意思？你在行业坐着永远就你们几个那，你出唱片他出什么，有什么意思呀？所以我期望着就特别牛逼的作品每年都出来，但是我说的是音乐作品，并不是说人，就是每年冒出100个特别火的人， 冒出多少个明星， 对 音乐没什么关系， 这个不是我关心的。我关心这个行音乐行业每年能出来多少好作品。因为有一个说法是，对于唱片工业来讲，这个工业这之所以能维持成一个称作一个工业的话，每一年至少得有100张有质量的唱片出版，它才算是一个工业。 连个边儿 的。那么咱们就没有工业的可能性。 咱们的盗版工业能达到这个标准？ 所以盗版业也达不到。你看，可悲的是盗版都死了，因为全在网络上了，你知道吗？ 对， 盗版商都死了。所以火了是百度，这种就吸了这音乐人血之后，迅速成为一个庞然大物。 嗯， 可是没有人从音乐上获利，所以最后呢，这唱片也完了。所以我最后悲伤，我如果说我哀鸣悲伤，是我觉得这个行业吧没有音乐了。有很多明星每年诞生很多明星，但是那跟我没关系，我关心的是音乐在哪。所以这是我觉得很，我希望有好的音乐把我打得一塌，我觉得特别棒，最佳创作歌手什么什么歌都是他们的，我愿意把那些奖连我们家都给他，没问题。问题是也有这种音乐呀，我们探讨的是这个问题，不是说这个人比我火，我哀怨，我觉得他比我火，那比我有钱的人多了，我的朋友的上几十个亿的人多了，我会嫉妒这些人吗？我这是两种概念， 不具备可比性。 对，我的生活，每个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是按我能接受的生活方式挣到了我想挣到的钱，我很开心，我没有付出那种代价。你让我上台扮个猴扮个马，我没有付出那个代价。对啊，我没有吞铁球 这个玩举重， 现在读瑜伽了。 对，我现在在瑜伽， 为这练习的。 我觉得就是我为什么不嫉妒，没有什么可嫉妒，是因为我付出的代价是我自己比现在能允许的。我比如我去走穴，我演出做宣传上这种，我觉得比较能接，我能接受的媒体做采访，觉得很开心。我不用说啊，这么一个综艺节目你必须去，可是你像选秀节目，选秀选手他再火，工作这个节目咱们必须去，你就得上去。在那儿不是说，哎，让您来个这个，您来个这个，您唱段戏，唱段戏，您扮一猴，扮一猴，您骑自行车，骑自行车，这种代价我不用付出。我如果想达到这种火的程度，我十几年前我就可以做到了，那时候我就可以，那时候我有的是这种机会，那时候我就像他们现在的情况一样，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达到。问题是我不愿意，我觉得我保有我的个性和尊严，活到我今天现在，我非常开心。 雪花纷飞的季节，我盛装赶赴你的邀约，旅途遥远，或苦短，我心中已经还。 我觉得你跟两三年前变化挺大的，因为我那时候写一本书，都是跟我这些前辈们，我的看着我长大的好朋友，好多来聊天。你记得那次？ 我那时候很绝望。 你那时候很绝望，而且给我定义了。我那时候最后把那个在那书里拎出来。第一次定义绝望就是没有希望，然后一会儿什么什么就是绝望，绝望，这就才几年。 对啊， 这才几年。 但是这几年我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就刚跟文涛说的，我说我后来我发现，突然有天明白，我这些东西很多都是假象。但我看穿这个假象之后，我就明白我该干什么。所以我这几年干了好几件事儿，现在就是目前还不够成熟的，不愿意说出来。大概后半年大家会看到我干到的有几件事儿，其中也有跟音乐有关系。我想的办法，怎么样能够对这个行业有点帮助的事儿，我也去干了。而且我后来想通之后，我就说我只干我喜欢干的事儿，我从此以后我只干能让我开心的事儿。这个事儿可能赚钱也可能不赚钱，但是前提是让我自己很高兴，我爱干。干完以后赚钱了那最好，不赚钱只要不赔钱我也挺高兴。所以我现在做的事儿就以这个原则， 就做自己要做的事儿，这对我们现在最靠谱啊。 这是最说最说